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向亲戚家讨债的故事。这笔债他的亲戚欠了他们20年，为了讨回这笔数额并不算高的债，这位客人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乔老师，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炫耀一下我替我们家讨债的经历。 你替你们家讨债？ 嗯。 你才多大呀，谁欠了你们家的钱要让你去讨啊？ 嗨，这话说来就长了。我们老家在山东半岛，我们那儿是花生的主产区，每到秋天呢，每家都会打花生油，留一点自家吃，剩下的都卖出去。我们那儿管加工花生油的作坊叫油坊，可以收购帮忙代打花生油，还兼着花生油银行的功能呢。 什么？花生油银行？ 哎呀，这特别好理解。比方说你们家一次打了200斤花生油，可以存在油坊的账户上，随吃随取。油坊呢就把你剩下的花生油流通出去，这么一进一出就能够保证我们随时取的油都是最新鲜的。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对，就我们家呢，十几年来都是把油存在张记油坊，因为老板是我爸还没出五福的堂兄弟，我得跟油坊老板叫表叔。哎，我这表叔没啥文化啊，但是脑子挺活的，是村里最早经商的人。不过后来那个油坊破产了。 啊？那你们家的那些油？ 是啊，就破产的时候，他那个油坊还欠我们家235斤的花生油，一欠就欠了20年。 20年？ 嗯。 哎，按说这200多斤油也值不了太多钱呀，怎么这20年都不还呢？ 所以才气人呢。你虽说我表叔的油坊破产了吧，可这20年他们家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呢，2层的小楼也盖着了，儿媳妇也娶了，家里2辆车，还投资了4料厂，可就是赖着我们家油不还。哎，我们那儿呢又不兴男人去要账，只能我妈去要。可是我妈每次去，我表婶总敷衍她，哎，说什么今年没种花生，哎，您把桶留下，下回呢我们一定给您准备好油，就这些话。所以等我工作以后，假期一回家，我妈就怂恿我去要账。 让你个小姑娘去要账，你妈也真是豁出去了。哎，我想问问啊，这200多斤花生油大概值多少钱啊？ 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在我们那儿大概有2000块。 2000块真不算太多。 真是不多。而且说实话，这点钱我在北京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比这点多吧。其实主要就是我妈咽不下这口气。她不停地跟我絮叨啊，说这235斤的花生油那就是600斤的花生呀，是两亩好地一年的收获，每一滴油都是我们母女当年血泪的结晶啊。 血泪的结晶，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嗨，当年我们种花生你不知道，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我现在啊还记得我跟我妈下地时被虫子给咬了的事儿呢。更何况2000块钱的油对我表叔来说不是个事儿，凭什么就不还呢？所以啊，我干脆扛起我们家讨回血汗油的大旗。 哇，说的可真够悲壮的。 对， 那你就打算和你表叔一家就这么撕破脸了？ 嗨，毕竟是亲戚，一开始当然不能撕破脸了。我就找了一天，先去登门拜访一下，看我表婶儿，我妈也陪着去了。只不过呢，我妈一直埋伏在附近，保护我的安危。 这能有什么危险啊？ 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总之啊，一到我表婶家，我就直奔主题。我表婶呢，又开始诉苦了。哎呦，说当年破产是因为被人骗啦，又说当年不知道欠了人家多少的油啦，人家都不好意思要啦。那言外之意就是欠债光荣，要债可耻。 不是，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 他就是说他们也是债主，当年的合伙人还欠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万呢，现在人家也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我表叔反而去资助了那个合伙人。哎，我心说你有钱资助合伙人，你怎么不资助我们家呢？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我们家过得也不容易啊，我上学还贷款交不起学费呢，前段时间我爸还出了车祸呢，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个家底儿朝天，那你为什么不资助我们一下呢？ 那你表婶怎么说？ 他又开始转移矛盾，说这些账都是我表叔管，他也不知道。我就说那你就叫表叔回来呗。 那他叫了吗？ 是啊，没一会儿表叔就回来了。他一来，哎呀，又是跟我拉家常，我直接就把欠条给拿出来了。可是他看都不看，口口声声地说今年一定还，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油，但是无论如何也会弄出点油给我们送来。嘿，我后来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别人一口答应的事儿，多数是办不成的，而犹犹豫豫的回答让你听了都不痛快，反而是在认真思考能不能办成啊，这样的人答应了就会全力以赴。哎，最后我跟他磨叽到天黑，表叔说他正好有饭局，可以顺道把我捎回家，我就只好回家后再打电话让潜伏的老妈自己骑电动车回家了。 好家伙，你妈在外面潜伏了大半天，这也够受啊。 我妈不在乎，在她看来什么都没有比把账要回来更重要。反正这第一账吧，我个人觉得还是打得挺漂亮的。然后我就回来上班了。到了11的时候，我妈说油还是一点都没送来，我就又回了一趟老家去找表婶。表婶说还没有打油呢，我就直接说了，那你们家总吃油吧，你给我装点呗。我表婶看我不好打发，就只好拎了一桶出来，才装了1/5，一过秤算上桶皮一共15斤整。 哎，你说你费了半天劲结果才要回了15斤呢、啊、 哎，这可是零的突破啊，我妈都高兴坏了。接下来还有220斤，任重道远。回北京之后，我隔一段时间给我表叔打一电话，问他打油了没有，当然了，每次的回答都是没有。一转眼就要过年了，我又给他打，他估计啊也快被我烦透了，就说过年之前一定送来。 那送过来了吗？ 哎，你别说，腊月28那天啊，他还真给送来50斤油。 这一共才欠220斤，才送50斤，你这表叔做事也太不痛快了。 可说呢，哎，你说剩下的这170斤该怎么样？我也找过律师咨询了，可人家说吧，您这2000块钱的官司赢了也没意义。 也是， 赖着不给确实没办法。哎呀，我们这个仇啊，就这么着。那年春节过完以后啊，我也懒得再打电话了，拖到了第二年的小年儿，正好在他们家门口有大集，我就直接杀过去了。当时啊，我表婶正领着孙子赶集回来，小孙子头上还插着花呢。表婶手提肩背的满满当当，又是肉又是鱼还有一只大公鸡。 嚯，这日子过得够红火的呀。 哼，不过一看到我他心里肯定扫兴，他面上竟然还挺客气，说刚把打好的花生油给卖了。我说哎，怎么不先还我们家油反而卖了呢？ 表婶就尴尬了，说要不就按当年的价格折成现金给我。 啊，按20年前的价格折算，这他也太会算了。 就是，我怎么可能答应？表婶看我不好对付，也就先假装忙着到外面收拾家务了。结果没多久啊，他又突然进房间跟我说，他们家的猪病了，他得去给猪拿药，还要去厂里去做饭。说着往我手里塞了300块钱，还说他们厂里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等有了钱再继续还我。说完就走了。刚拿到钱时我还挺高兴的，可又一想，嗨，这300块钱算什么呀，无凭无证的，他会不会就把这个当做20年前的欠款给结了？这哪成啊，我立刻骑着电动车，我想去追他。 追上了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呀，就在他们家附近转悠。后来啊，我突然发现他们家邻居也是开油坊的，上面还写着一个打油电话。我就怀疑这家人会不会就是我表叔家的傀儡啊，会不会这油坊也是我表叔家的。我就打了那个电话，假装说自己是外地的，想给家里人买油，问他们家有没有油。人家说呀，现成的油还有400-500斤。 这不少啊，但是你也不能证明这就是你表叔家的油啊。 嘿嘿，是不是我表叔家的无所谓了，我自有主意 啊。 别急啊，听我慢慢说。我跟我老妈汇报了一下情况，我妈就建议我去表叔的饲料厂找找表婶。我打听了一圈，可算是找到那厂子了，表婶果然在。接下来啊，就是把那300块钱推来推去的场面了。最后我总算是把钱塞回给他了，不过塞了钱我也不走，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嘿嘿，我还自带了干粮，直接啃起了巧克力。 你瞧瞧，真是一副是把牢底坐穿的架势。 那可不，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直接坐到了天黑，当时我就决定了，今晚如果耗不出个结果，往后就更得完蛋。我就死气白咧的跟着表婶回了家，表婶没辙，就只好给表叔打了个电话。我俩就一直等着，等着夜里都快11点了吧，表叔才带着一身的酒气回来了。 哟，这应酬还不少，那你表叔他怎么说的？ 哼，他上来就吼我说什么啊，我今天晚上就死了是吧，小年夜被人追到家里要账啊。我心说，谁让你专业欠账20年啊。不过我嘴上就说了5个字，掷地有声啊。 哪5个字？ 你不死我死。 那你这是要玩命的架势啊。 哎，别吓着了吧。我表叔也傻眼了，不过呢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给我来了一句，你爱死哪儿死哪儿。 哟，看来啊这是彻底撕破脸了。 谁怕谁呀？我就跟他说，今晚要是货款2清，我死就不占着你这3间屋。表叔看见我已经是视死如归了，估计啊也觉得这事儿不了，这年就没法过了，就问我差多少油啊。我说170斤，他说没有，2000块的现金也没有，说先还我50斤。我就来了一句，你可以管邻居借啊。 邻居？哦，怪不得你下午打了那个电话，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嘿嘿，我还是有一手吧。不过呢我表叔还想赖，说太晚了，邻居都睡了。我也豁出去了，拿起手机就给他邻居拨了过去，心说就算是睡了我也得把你们叫起来。万幸啊，他邻居竟然没睡，我叔没办法，就只好跑过去敲门。那个邻居啊挺客气的，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他说啊，他们家油缸里至少有300-400斤油。 哎，这一下你表叔可以痛快的还油了吧？ 嘿，他还想垂死挣扎呢。 这都到这份上了，还怎么挣扎呀？ 他突然问我说：“哎，有没有油桶？这么多油，你一个人也搬不走啊。”我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就跟他说：“哈，我已经约好了出租车，打个电话就过来了。” 你真约好了？ 没有啊，我就是灵机一动。我当时就给在北京的男朋友打了个电话，跟他说，陈师傅，麻烦你找5-6个油桶到3义口南大街油坊来。 你男朋友能听懂吗？ 听得懂，他其实知道我那天是去要账了，不过呢他也反应了一阵才明白的，然后就立刻答应了。挂了电话，我又用手机 QQ 跟他补充了一句，说快跟我爸联系，让我们家邻居开车过来，千万别让我爸露面啊。我男朋友立刻就去照办了。 不让你爸露面，这什么意思啊？ 我爸那么要面子的人，他一来，我表叔肯定就开始打亲情牌啊，三下两下就能把我爸给说服了，这油就又要不回去了。 你啊，还真是够了解你们家人的。 嘿，要不他们干嘛让我来要账啊？我就在寒风中等啊等，等啊等，总算是盼来了我们家邻居的车，我就立刻迎上去了。哎，结果我发现我爸也在车上 啊。 我就警告他，你不许下车。我爸竟然很听话的同意了，我就和邻居一起把桶搬到了油坊。可我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那个老赖表叔竟然又出幺蛾子，他竟然问我欠条带没带。 哎，对啊，你没带啊？ 没带啊，那个单子我真不能每次都带在身上啊，20年前的欠条了，而且是用那种最次的纸写的，经历了好多次搬家，我都不知道沾了多少汗水和口水，早就破得不行了，就比那个就是甘肃天水出土的西汉的那纸都脆弱。哎呀，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拿照相机给他拍下来了，可是表叔就不认照片，就得要原始的单子。 其实按道理来说啊，他要欠条也是能理解的。 哎，我们又不是拿了油不讲理的人，改天给他送一趟不就得了吗？ 你看，他不是跟你斗上气儿了吗？ 那我还气呢。哎，没办法，我就只好拜托我们家的邻居再开车回去取一趟欠条。等邻居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妈也在车上了，我爸也没走。我让我妈下了车，毕竟她对我表叔表婶的死皮赖脸已经是领教过了，不会中他们的苦肉计。至于我爸，本来他想下来，不过呢，我直接甩了一句话给他，敢下车你就试试。 好嘛，这句话的语气哪像跟你爸说话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道上的呢。 没办法呀，最后一哆嗦了，不能让我爸坏事儿。我把欠条给了表叔，他当时就想把它给撕了，被我一把给拦住，说你称完油再拿走。 真是滴水不漏啊。 哎，被逼的呀。我们就看着表叔的邻居装油，那个油勺每挥动一次，表叔嘴角的肉就跳一下。 这也是抠门抠到家了。 最后可算是撑够了170斤。哎呦，我跟你说呀，我表叔当时那个脸拉得比驴都长。我妈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啊，表哥表嫂对不起啊，他非要来，我们家也不容易啊，您就多担待点吧。 他们估计啊都懒得理你妈了吧。 切，管他们呢。总之啊，最后这一次讨债行动以我方的全面胜利圆满结束。 哎呀，你说说，就为这点油啊容易吗？哎，稍等啊，我这就为你调杯酒犒劳你一下。 好好好。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配上大量的蜂蜜和鲜奶油调和成的，具有缓解疲劳和美颜美容的功效。 是吗？哎呦，谢谢啊。 讨债讨得这么辛苦，确实应该慰劳你一下。不过这杯酒还有个名字，叫做狗毛。 狗毛？为什么呀？ 这杯酒啊，其实是和碎冰一起搅拌调和成的，你看看它的这些冰碴和泡沫，细细碎碎的，颜色呢也是乳黄色的，像不像小狗散乱的毛发？ 还真有点像。 我觉得啊，我们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为很多琐碎的事情牵绊，看上去很小，可实际真遇上了，就像是被塞了一嘴的狗毛，撇都撇不干净。而制造狗毛的人呢，就类似于你表叔表水这样的吧，为了蝇头小利，最后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 说得太对了。 对于这种人啊，

那一朵朵盛开的玉兰花，播散了海上，海上的迷雾带来了春天，春天的光华。 身旁